大家好，我是汪小敏，远誉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嗯，刚才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我们聊的还挺嗨的。 嗯，对。 怒怼的事儿。 对。 那今天我们可能也，这不算怒怼吧，我们说的也是个事实。 啊、 但最近啊，这个二手车市场，我们讨论的时候也发现， 嗯， 没有以前那么景气了啊。 对，近期有媒体爆料称，瓜子二手车已经全面的停止了广告的投放，四月份的交易额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下滑幅度在30%以上。 嗯， 我们是甄选了在网络上的一个兄弟媒体发的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数据啊是不容作假的，对吧？ 对，因为我之前问过一下我们这个所有的老师们啊，说是这二手车市场，如果说是想去查查二手车，不管我是买还是卖，哪个网站更靠谱？ 嗯， 然后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瓜子的投诉太多啊，别的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瓜子的投诉比较多。 嗯，我觉得吧，因为之前在说到二手车的时候也跟一些媒体老师聊过， 嗯， 就是关于二手车的投诉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好避免的。 嗯， 因为吧，你想这个大家思路很简单，我有一辆二手车我想高卖，对吧？ 嗯， 然后呢买家呢是我这一辆车我想便宜买，然后中间的这个服务商呢是尽可能评估一个市场上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价格。 嗯， 那么在认证的时候，卖家一定会想办法把他这些所有的项目都达标，买家呢就想买一个其实真正能够达标的车型。 嗯， 这个时候三方其实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在大城市里边，可能像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好，因为很多的二手车的从业者啊，他们还有一些这个底线。但是在很小，有一些他们像这些大平台，他们也要铺一些低一点的城市，对吗？他们首先要挑战的就是本地的那些车贩子，对吧？然后很多的从业者又会很有可能是从车贩子这个角度进到他们的平台当中的，就有可能他们为了获利和牟利，然后出现这样的在里面作假的事情，有这样事情就会投诉了。 嗯， 这是上次一个媒体老师跟我分析的这个二手车是可能面临的一个情况。 所以可能家家的二手车网站都没有那么好做，至少说不像他们的广告出来的那么优秀啊，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点投诉。但是瓜子为什么就停了呢？ 咱再分析啊，这个据知情人士透露，可能是因为融资融的钱也没有这差不多了，现在要再进来一批热钱，然后才能让他们支撑起广告的投放，然后才能够再更好运营一个企业。其实我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想问一下二位啊，哎，你们觉得现在的网络二手车交易平台他们最大的获利的点在哪儿啊？获利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网站的一个点击率一样 啊。 嗯， 你有很多人来买，有很多人就完全就把车卖出去， 我差点说成对缝呢。 然后又 有点这个意思， 又交易出很多车。那首先呢，可能给其他人想买二手车的人来说，哦，那这个网站首先它有一个很高的交易 量， 有很高的流量，那就说明很受关注。 嗯， 那么从各方面的服务啊、诚信上、啊、也更有保障。 但你说啊，这个点击率和流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技术这么高科技， 是 不是都 可 以做？ 对，可以有水分，但是说可能啊， 成交量不太容易作假。 对对对，也有可能。你像之前的那个315晚会不是曝光过一个那个吗？ 哦哦哦， 但是对于二手车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好事，它能够促进，如果二手车更加规范化，它能够促进整个中国汽车市场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嗯， 因为之前已经有政策已经开始在执行了，就是不要就国务院下的那个行政命令。 嗯， 除了一些特殊规定，像北京啊、杭州啊、一些上海一些大城市这种限行的之外， 嗯， 在全国各地不得限制二手车的这种交易过户， 嗯， 就是可以到外迁呀，可以再迁进来，这样是可以允许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欧美一些发达地区，尤其美国， 嗯， 它的二手车整个一个市场是非常良性的， 嗯， 你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二手车，对吧？洪超，这个你应该知道， 对， 所以说。 你想啊，我们大家有很多人，这个二手车的成交量是年年递增的。 嗯， 在中国市场有这么多车的一个保有量，那么二手车其实是一个很亟待就是挖掘，有更深层次挖掘这样的一个市场。买一台二手车，尤其是好的二手车，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现在这个二手车车贩子的底线 诚信度。 就你刚才说的，其实我跟你说个实话 啊， 二手车的车贩子99%都作假，就是他一个手里边不可能有一辆车，可能有，就是举例说他有10辆车，这10辆车他得有九辆都调过表，这是最基本的。如果说你很幸运的没买到了一台没有调过表的二手车，我估计就是他没来得及调呢，被你买到了。 嗯，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对于网络二手车交易平台，你们最期待能给你们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呢？通过微信告诉我们吧，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今天有一份小的纪念品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太少了吧，两个吧，然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抽两位，来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讨论。 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凝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生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把饥荒中爱自由，那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车市新闻。 还是看看咱们听众朋友的互动啊。王小明说，其实对于二手车交易平台的服务，我们是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最权威的认证，这样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买到放心的车还是比较合理的。 嗯， 然后另外这个，如果中间的这个手续费能再便宜点就更好了。 对，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二手车交易平台的服务是达标的，但是大家愿不愿意说负担这几千块钱去交这个服务费？ 现在可能是20%多的，按成交额的20%多来算，是吗？ 嗯。 因为我前两天就有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像就因为今天说到瓜子了嘛，因为瓜子它中间是收这个中间的服务费的。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那我这台车正常可能卖6万块钱，但是如果我是挂在瓜子卖的话，他就得收1500块钱的服务费。 嗯。 他就说我其实挺不想把这钱给他的。这个就是很多人卖车人的一个心理和状态。 其实说实话，我卖出去的车我就是折价的，或者说我买来的车我就是为了图我少花钱。 嗯。 你中间还要加服务费的话，如果这个服务费用确实是跟你的服务相匹配的话，也许我会愿意，但是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的。 嗯，就是我倒觉得这个可以考虑说讨论能不能说去买车人付，或者是双方进行一个综合的讨论，因为，服务费来讲，因为人家如果你真正能够保证你的车辆的认证完全是 OK 的， 嗯， 也能够提供这相关的一些细这些所有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这个服务费首先咱们应该付，但付多少，谁来付？ 不是说不应该付，是说你这个不能太贵了。嗯，你想想，我本来这车我就没几万块钱，我这几千块钱又都给你了， 啊， 嗯，我何必呢？ 对。 对不对， 就很有可能出现了另外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你约我们三方见一下吧， 然后背地里塞人纸条，哎，我微信啊，我怎么着？ 你这就叫不道德了，你这就叫撬，这是什么？挖墙脚？ 我是在网上看 的例子，租房的时候容易这样干过，我这样干过， 就看出洪城的人品了。 网上看的例子都是，是不是？ 折，继续往回倒着。 哎呀，不过。二手车的互联网平台我们还会继续关注的，因为毕竟是个大的好的产业，但是我觉得这些平台啊，不要真的是往只往上市那一个角度去推，而是真正能做好服务。 嗯， 我相信把用户做好了，踏踏实实的你上市那只是迟早的事儿。 对， 好了，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吧。 好，这个下一条新闻说的是可变压缩比降临，然后燃油机诱惑续命神器。 这是条， 这是发动机的事， 条技术方面的。 哎， 因为现在这个咱们国家不也有政策吗？说这个排放那个要需要能达到一个多少的一个平均值，是吧？正因为这个政策，那么86和 BRZ 可能就要从我们中国市场退出了，因为他们的油耗会拉高整个品牌的油耗。 嗯， 然后呢，这条新闻是说的什么呢？有这样一个可变压缩比的一个技术，可能会让整个的燃油经济性提升27%。 嗯，就是这个是 一下提分四分之一， 叫可变压缩比发动机是吧 ？V-Turbo。 对。 嗯这款发动机，哎，这个是个技术的东西，就反正就是降低让燃油经济性更强嘛，对吧？降低油耗呗。 是，其实科技感还挺强的，就是现在很多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他们都采用的是固定压缩比。 嗯。 所以面临一个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压缩比。调的要是太高了，油品不好就容易震爆；太低了呢，就是发动机的热传导效率太低。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要想偏重动力，就没办法偏重这个经济性；如果要想偏重经济性，就没办法去偏重这个动力。 但是啊，这个东西我听乍听上去啊，好特别好、 啊， 就这种东西听上去啊，就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你要放到现实当中，它到底能不能实现？ 嗯， 这个大家就要想了。首先它实现是不是在技术方面有问题？再一个就是它，就技术方面啊，它能不能很好的融入到现在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技术当中？再一个就是它的性价比。 哎，对，这钱什么、老车怎么 应该 很实际、 应该没问题，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些豪华品牌上面都用到了一个缩缸的技术。 嗯， 宝马啊、奔驰啊、凯迪拉克都有，就是8缸的发动机或者更大的10缸、12缸，在高速巡航的时候，它会关闭其中的一半， 就八缸 变四缸，这个时候 6缸变四缸， 对，因为你不需要那么高的动力，那个时候它会被关掉那四个缸， 嗯， 只用一个很经济的时速在跑，这样的话既降低了燃油，又不会有发动机又不会有太大的负荷，所以这个现在已经实现了这项技术， 嗯， 所以说这个可变压缩比的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这个技术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出现在这个量产 车 上面、 嗯、 没有什么问题、 嗯、 这个也是可能其实说起来很就是我们刚才说是很美好的一个既兼顾着经济又不影响动力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 你觉得是不是爱换、 啊、对不是 或者是 可能大家会倾向于一种选择我觉得可能是动力更占主导一些，就是你在城市起步加速这个力度啊，或者这个时机，不见得掌握的特别好，因为涡轮增压这个发动机大家都知道，它介入时间这个发动机转速很低， 嗯， 一般1300、1200，有的就介入了。如果你这个时候油门深踩一点，一下子蹦到2000左右，这个时候它几乎扭矩输出已经达到一个峰值了。 哦， 那这个时候它燃油经济性肯定不会特别高，尤其在堵车的时候，你一脚深一脚浅一脚这种踩，它就会相对来说费油。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技术很能会出现会运用，但是可能还会在某一点上会有一些倾向，就侧重。 老车其实对这个技术还是有犹疑的，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否认说它会应用，但它到底什么时候运用？但是从话里话外听，老车对它还是 担忧， 就是我觉得刚开始它是很看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担忧。但说实话，我是对这个技术还是担忧会比较多。 老人家说的都是天平两端各表一方， 老人家 真的是正反话都让你说了。 我也说点反话吧，这技术其实我也挺看好， 因为这技术好像很早就有了。 对。但是难是难在算法上，就像老车说的那个，那你说 这个低速的时候，我是要高压缩比还是要低压缩比，电脑就开始想了，就跟那个最早的双离合变速箱，我是升啊还是降啊，那我先升吧，哎不行我再降回来， 这就出现顿挫感了。 哎 啊，这不，这个时候不光电脑崩溃，人也崩溃，车更崩溃。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整个的一个实验，我觉得还是要做踏实一点，别扔到市场上又让咱们消费者当小白鼠啊。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实现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我们持续关注吧，也许像老车说的， 哎， 突然有一天这个 就好用了呢， 就是就开窍了呢，就发现哎他能想得明白了呢。 对 对吧， 行啊，这条新闻关注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关注下一条新闻。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曾佩慈，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下一条新闻， 嗯， 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厉害了 我的 大吉利 啊，厉害了我的哥。 对， 前段时间这个伦敦推出了新规定，2018年起，所有登记的出租车必须具有零排放能力。 这要求挺高的呀。 就是人家还行，没一步到位，就必须零排放，人家是必须具有零排放能力，这样就为 这跟零排放有什么区别呢？ 哎，全零排放，那么就可能就只能走纯电或者燃料电池这一条路。 嗯， 现在说具备有零排放能力，它就可以采取这种插电式混动或者是增程式混动，因为他们在纯电的模式下可以能够达到零排放。 嗯， 就是给你一个曲线救国的机会。因为出租车啊，你说万一这没有电了，咔嚓， 也你这么说， 哎，挺接份的， 对，也对。但是这个吉利新研发的全新 TX5， 嗯， 它这个为这个伦敦呢，你出租车啊贡献了一份力量。但是这么好看的车，为什么不放到国内呢？ 哎，你还别说啊，这台车也将会在中国投产，估计会在2018年。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很好看， 就是很复古，很符合英国的那个。嗯，那种 是很符合这个 带把伞带小礼帽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很复古的一款车，我觉得也蛮符合，也会蛮符合中国的。 而且这台车好在哪儿啊？它 进了中国别改样子啊！ 哎，它一直用的是英国那个原汁原味的设计，英国车都好这个对开门。 我就觉得这个太 好了，这个上下车 好 下吗？方便吗？ 对，就一直就采取是对开门。劳斯莱斯是这个， 嗯， 那个老版的 Mini 的 Clubman 也是这个。然后这个出租车也只是这个对开门，就是上下车会很舒服。 对，我觉得我反正刚看这款车啊，我就没关注这新闻， 嗯， 光看这款车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挺好看的。 对，提到这台车啊，大家说是这个吉利收购了当年的伦敦出租车公司的一个产物。 嗯， 而且这台车等于说把吉利的所有的这个供应商的能力还有这个旗下的品牌能力全都应用进来了。 嗯， 首先用了沃尔沃的 1.5 的涡轮增压的三缸发动机， 嗯， 还有电动机一起来作为 TX5 的动力系统。 嗯哼， 哎，然后仪表盘、电子元器件、后减震器都用的是 XC90 的，然后， 哦， 还有 V90 的什么横向复合弹簧钢板系统全都应用了。 嗯哼， 就是我觉得吉利是真正把自己收进来的旗下的这些集团整合的非常好。 嗯， 包括国内的 Lincoln。 嗯， 你看人家整体用度， 那这么好的产品，刚才赫尔也说到了，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呢？ 明年进嘛，但是据说明年进可能先拉物流。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嗯，这个车是很像古董车，对吧？ 对。 那老车作为一个跟古董年龄最接近的人， 我不买，我不买，我 不 买， 哎， 不 哎，这我想问你，你说买和不买， 嗯， 我先不问你， 嗯， 你觉得这个车多少钱你会买？ 这车多少钱？ 这么着吧，咱不说多少钱，我希望他进来也当出租车使。那就跟普通出租车比的话，你会打普通出租车还是打他？ 打他， 打他。 那对吧？ 坐他，坐他。 那他就赢了。 这个 可以了。 我要没记错的话，当年北京出租车市场有一批， 啊，很少见， 这个，很少， 我怎么没见过？ 真的 有 的， 有。 然后我还真坐过一回。 然后呢？ 但是那个是老的东西， 很老，很早之前了。我还真坐过一回，当时就。大家觉得都很新鲜，因为 北京市场的出租车被那个 现代 对、 这个、 长期它就因为是垄断着嘛、 啊， 就是那几两个车样，所以说看到这个之后，我想哎这个做一下啊，这很有意思的应该，所以我们当时就很幸运、 啊、 做了一次， 嗯， 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现在更感兴趣就是它这个零排放。这个真的是对一个城市、 嗯、 对一个环境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拥堵的地方，越来越多越好。 你说这款车进来会当出租车用吗？ 完全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 为什么不呢？ 可能会优先在杭州来进行使用。 为什么一定啊？吉利在杭州是吗？ 对，先有政策支持。 我真的觉得，如果它进来啊、 嗯， 也跟伦敦一样当出租车用，然后还沿用它现在伦敦不变的这个经典的黑色的风格，就是什么都不变， 哎、 原汁原味挪回来，我觉得这款车应该是不错。 哎、那要是它打车费用多上四五块钱，你能接受吗？起步费要贵。 不接受， 不要金牛座。 我跟你讲，上海的途安就比正常车贵两块钱。 不是 谁说的？是吗？ 司机说的。 你想想，你想想，主要啊，你看啊，现在出租车的、那个有什么被禁的那个， 对 吧？然后还有就是新能源车，你说再进来一个它，你相比这几辆车，你肯定优先选择它呀。 对， 你别贵，你别贵个三四块钱，我觉得不现实。你要贵个一块钱、两块钱，有可能。 这个不再定啊，但车肯定要比那些车要贵，而且贵上就不少。 哎呀，咱们 这个，但是这个 本土品牌就不用。 我估计啊，我估计这个，再说个题外的，我觉得这个要是真当出租车的话，它的黑色显然不适合中国城市。 多好看啊！ 那不，伦敦的这个城市， 那它什么变红的呀？ 它在中国的一些城市肯定是黑色是不适合。 那你畅想一下，它在中国会是什么色？ 56个民族，56个颜色吧。 我的妈呀！ 先来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啊！ 别进来了，回去，别进来了。 好了，今天车坛一周就跟大家盘点了这些新闻，感兴趣哪条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来跟我们讨论、 嗯、是同样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然后圈红城、圈赫尔都可以啊。 好了， 还有圈快车道 FM 都可以。 可以，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别让梦醒来，梦里的窗很温暖，月牙化作的摇篮飘荡在云海，久违的关爱化作星星。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